来自于杨坤以及郭采洁带来的一首歌曲《答案》。每个人的心里在秋意浓浓的这个时节，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选择以及答案啊。来自于杨坤和郭采洁呢，准备把自己的心声和爱意放在答案当中，而你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呢？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代班 DJ 郭鹏。思萌最近不在家，于是呢这一周的家长就是我了哈。欢迎大家把更多的想写下你那些爱意的话，以及呢那些祝福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刻选择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把你想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发上来哈。今天中午呢由我跟你一起来做做看。我们来看一下一条，我说从9月29号到今天，我姐和她的男朋友呢是正式分手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呢，我见证了很多我姐姐的眼泪，她说了不下800遍她和前任的点点滴滴，耳朵已经听出了茧子，也真的是听服了。这首歌以前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姐非常非常喜欢梁静茹，所以这次呢我准备为她送出的是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首歌曲呢希望我姐能够认真的听一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她能够找到更好的，而且挥别错的才能够和对的相逢，你说不是吗？好，接下来为一条我的姐姐来送上这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每个人在相爱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但是在分手的那一刹那，可能只有他们彼此才更了解双方已经走到了怎样的路口，于是在离别的时候可能不需要那么怨念彼此，只要说一声嘿你好，分手快乐。 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代班 DJ 郭鹏。好，这个时候还是来点一个名啊，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在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肖萌，看到了宋丽，看到了特洛伊，以及看到了静静啊，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现在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这一个小时当中，来为你自己所爱的人点出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们来看一看宋丽，宋丽说：月鸟午间快乐，代班一周辛苦，我是思萌的忠实听众。之前呢，他周一到周五工作，自从千纯最近呢暂时的离别之后呢，他6日还要代班，所以他非常的辛苦不易。这一周他休假，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希望他能够吃好喝好睡好。怎么有点像这个，怎么有点像这个最近呢特别特别热播的这种，大喜事当中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思萌呢确实呢迎来了自己难忘的假期，而我想他也应该非常非常感谢你为他送出的这样的一种祝福。那么他说要给思萌点播一首，名字叫做。牛奶咖啡来送给他哈，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一会儿要不要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思萌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来自于请回答，他说我们单位有一个人，男的啊，最近呢应该呢说是40多岁，未婚，长得很像张学友，不抽烟，不喝酒，不用手机，不上网，每天早睡早起，生活非常有规律，他很喜欢骑自行车。北京周边的地方他基本全部都去过了，过年的时候他不在家，买点吃的就一个人去郊区，初七回到宿舍，初八上班，每年都如此。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很好奇他的世界到底里有什么。今天呢，我准备把这首歌曲在秋天的时候来送给他，来自于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希望他有空的时候能够多多的规律的生活，能够唱一首张学友的歌来送给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同时呢，他还有一首粤广东话的版本，名字呢叫做《李香兰》。我们把这首歌曲来送给这一位来自于请回答的朋友，希望在秋天能够继续看到你。 秋意浓，离人心上秋。静静拥着 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这样的哭过。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缘只缘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 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是一档在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时呢，这样也是一档来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今天呢，欢迎你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留言栏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把这些祝福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刚才呢，宋丽准备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准备送给我们亲爱的主播马思萌，让他呢能够假期快乐。来听听这首歌曲，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他，也希望他能够平安快乐，来送给思萌。当然，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有更多的歌曲，有更多的祝福准备送出，来听听看。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 海鲜家用纸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心情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车超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加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夜市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用纸爬，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心情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 咖喱咖喱这首歌曲来送出，我们要送给的是思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有一位肖萌，他说今天风很大，但是阳光很好，想听一首好久不见。有的人虽然不经常联系，但是每次通话的时候呢，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那么这种温暖的感觉呢，就像是秋天里的阳光，晒得你有种暖洋洋的感觉。接下来把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好久不见来送给你，就像是那一壶非常香醇的浓茶，在老朋友在的时候能够分外的耀眼。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街，只是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是宜川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上午，知名主持人李咏的妻子哈文在微博发布了李咏去世的消息。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永失我爱。李咏1968年5月3号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并且多次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泰和音乐集团打造的《大运河之歌》特别专辑近日上线。这张专辑共收录了《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的十首获奖优秀作品，用歌声传唱大运河文化。其中韩潮的《一山堂》在遣词造句和曲调唱法上表现俱佳，《悠悠大运河》从词曲创作到歌曲制作的全过程由曾为《梦里水乡》作词的著名音乐人骆宾饱览。而在另一首歌曲《大河》当中，干净纯熟的吉他弹奏配上刘明辉磁性沙哑的嗓音，韵味十足。汪峰2018到2019全新巡演首站将于11月3号晚在广州开唱。据了解呢，汪峰和团队在前两天刚刚结束了首站前的1:1彩排，集结北京某排练场进行最后的冲刺。据了解，这次巡演汪峰除了会演唱《存在》《春天里》《怒放的生命》等广为人知的金曲之外，还增加了《普通 disco》《空空如也》《儿时》等接地气儿的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12点33分，嘿，各位你好吗？欢迎继续光临，我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样的，这也是一档来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郭鹏，欢迎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在屏幕下方呢去留言栏写下你的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把这些祝福来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先来再点下名哈，来看到了静静、特洛伊、Easy Time 以及醉逍遥、Mr. 白，看到了大家，也欢迎大家呢把更多想点播的歌曲以及想说的话来告诉我们。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面这位朋友。来看到的是雨伦，雨伦说分手后前任在朋友圈发了这首歌曲，让我觉得他恋爱了或者是爱而不得，但这些都不是我，我好想再见他一眼，也让他也见见我。已经一个多月了，只通过短信告诉我换了宽带业主。总之呢，我现在的心情不是特别美好，但是我希望他能够一切都安好，就像是晴天一样。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心里的那一块地方呢，为你来说一直都是雨天。所以呢，雨伦想点播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给他的这位前任。 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泪

自伍思凯带来的一首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呢，看慢慢开始热闹了起来哈。圆圆 Cherry 从早音乐秀呢一直跑到了中午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正在为大家代班的一档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呢思萌不在，所以呢是由郭鹏跟大家来一起来听听一些感人至深或者是好听的歌曲。那希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那些准备想说的话或者是想点播的歌曲，准备把这样的一份祝福来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都可以现在就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把你想说的这一切来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位蜥蜴，他说最初认识女朋友的时候给她唱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念念又不忘》，他也一直记着。五年了，现在他觉得异地恋太累，嫁给了一个温柔的男人，想过一些平平淡淡的日子。我对这一切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希望他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可以记得当年有个男生，在宿舍大门关了之后，偷偷地摸出来，跑到学校山上那个电话亭，拿起电话打给他，为他来唱这首歌曲的故事。希望你能够听到，希望这些祝福你可以收到。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念念又不忘》。 如果这个台灯只想喝一碗汤，想起我们曾经来过这，可是不想和他不和了，转身等到呼吸正常，我却逃逃跑起来，怎么了？怎 行走，我也就静悄悄，戎马逍遥，依然被一剑刺伤。 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念念又不忘。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非常感谢大家现在今天中午一个小时的守候，也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把你想要的祝福想表达的心情都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点歌来送上你的祝福。我们今天呢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黄小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没那么简单。我是郭鹏，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是永恒的魅力。那么明天中午12点钟我们再见吧，各位，没那么简单最后一首歌曲来轻轻地送给你，祝福你在同样一片天空底下有着中午最美丽和灿烂的好心情。 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也许好也许坏，更